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地狱品第39-2。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曾见佛若百若千若多百千于彼诸佛及弟子所亦多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从坐起舍众而去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轻慢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轻慢佛即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舍诸佛善现今此众中亦有彼类闻我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悦可舍众而去随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是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曾舍去今世闻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由速习力还复舍去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语及心皆不合合由思造作增长愚痴恶慧罪业彼由造作增长愚痴恶慧罪业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便毁谤障碍弃舍彼即毁谤障碍弃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毁谤障碍弃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彼有毁谤障碍弃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即便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彼有造作增长能感愧正法业堕大地狱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若多百千岁若多俱之岁若多百俱之岁若多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岁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楚毒猛力大苦彼罪重故于此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处毒猛力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于此同类大地狱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楚毒猛力大苦彼罪重过与他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楚毒猛力大苦若他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余方世界与此同类大地狱中经历多岁 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大地狱中受诸楚毒，猛力大苦，彼最重故，与于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楚毒，猛力大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于世界大地狱中，受诸楚毒，猛力大苦。若比诸于十方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以还生此间世界大地狱中，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受诸楚毒，猛力大苦。若此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匮乏业犹未尽故，死以复生他于世界，经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楚毒，猛力大苦。如是轮回仅无量劫，彼匮乏罪，业势稍微，从地狱出，堕旁生去，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迫等苦，罪未尽故，于此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迫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与此同类旁生去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迫等苦，罪未尽故，与他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迫等苦。若他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已转生于方世界，与此同类旁生去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迫等苦，罪未尽故，与于世界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迫等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于世界，受旁生身，被遭残害、恐迫等苦。若比诸于十方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以还生此间世界旁生去中，从一险恶处至一险恶处，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被遭残害、恐迫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于世未尽，死以复生他于世界，遍历十方旁生去中，广受众苦。如是循环经无量劫，彼匮乏罪业势渐薄，托旁生去，堕鬼界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积累、焦渴等苦， 罪未禁锢，于此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积累，焦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世未尽，思已转生他方世界，于此同类恶鬼趣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积累、焦渴等苦，罪未禁锢，于他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积累、焦渴等苦。若他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世未尽，死已转生余方世界，于此同类恶鬼趣中，经历多岁，若多百岁，若多千岁，乃至若多百千俱之诺由他岁，于鬼界中备受积累、焦渴等苦，罪未禁锢，于余世界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积累、焦渴等苦，如是辗转遍历十方诸余世界，于鬼界中备受积累、焦渴等苦。若彼诸余十方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世未尽，死已还生此间世界恶鬼趣中，从一恶鬼国至一恶鬼国，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以来，备受积累、焦渴等苦。若此世界三灾坏事，彼匮乏业余世未尽，死已复生他余世界，遍历十方恶鬼趣中，广受众苦。如是周流经无量劫，彼匮乏业余世将尽，出恶鬼界，来生人中。虽得为人，而居下贱。为或生在生盲聋家，或旃陀罗家，或不解梭家，或图快家，或渔猎家，或工匠家，或药人家，或邪见家，或于伪杂恶律仪家，或所受身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手、无足、盲瞎、聋哑、庸居、借赖、疯狂、癫痫、聋残、背驴、挫漏、攀壁、诸根缺减、离肾、穷瘁、顽气、无食，诸有所为，人皆轻窍。或所生处，不闻佛名、法名、僧名、菩萨名、独觉名，或复生于幽暗世界，恒无昼夜，不睹光明， 居处险阻，秽恶毒刺。何以故？善现，彼匮乏业，造作增长，极深重故。受如是等不可爱乐圆满苦果，品类众多，难可具说。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罪中重者，为五无间。今说第六造作增长坏正法业，与五无间为相似也。佛言：舍利子，坏正法业罪极粗重，不可以比五无间业。为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便不信，诽谤毁字言，如是语，非诸如来应证等觉之所演说，非法非律非大师教，我等于此不应修学。是谤法人自谤般若波罗蜜多，亦教无量有情毁谤，自毁其身，亦令他毁；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食升天解脱乐果，亦令他食；自持其身足地狱火，亦以他身足地狱火；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转教他令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溺苦海，亦令他溺。舍利子，我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谤正法者闻其名字，况为彼说？舍利子，谤正法者，我尚不听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其名字，况令眼见？其许共住？何以故？舍利子，诸有谤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名坏正法者，堕黑暗类，如秽窝罗，自无无他，如愧愤惧。若有信用坏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舍利子，诸有破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类即是地狱旁生恶鬼，决定当受极重猛力无边大苦。是故智者不应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何缘但说如是坏正法者堕大地狱旁生鬼界，常时受苦，而不说彼形貌身量？佛言：舍利子，指不应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形量。何以故？舍利子，若我据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行量，彼闻经部当吐热血便至命中，或尽死苦，心顿忧恼，如中毒箭，身见枯脆，如逢霜草。恐彼闻说坏正法者当受如是大愁苦身，徒自惊慌，丧失生命。我悯彼故，不为汝说坏正法罪形貌身量。舍利子言： 唯愿佛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恶趣行量，冥界未来，令知谤法当获大苦，不造私罪。佛言：舍利子，我先所说足为冥界，为未来世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我所说坏正法业，造作增长极圆满者，堕大地狱，旁生鬼界，一一去中，常时受苦。足自警持，不谤正法。时舍利子复拜佛言：唯然世尊，唯然善士，当来速幸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佛先说谤正法罪，感常识苦，足为冥界，宁舍生命，终不谤法，悟我未来当受思苦。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有聪慧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佛所说谤正法人，与当来世久受大苦，应善护持身与意业，勿与正法诽谤毁坏，堕三恶趣，常时受苦，于久远时不得见佛，不闻正法，不知欲僧，不得生于有佛国土，虽生人趣，下贱贫穷，丑陋顽愚，知节缺减，诸有所说，人不信受。具受善现复白佛言：造作增长感匮乏业，岂不由习恶语业也？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是由串习恶语业故，造作增长感匮乏业。我与正法毗奈业中，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亦为大师，而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诽谤毁坏。善现当知，若有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毁谤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有毁谤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则为毁谤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若有毁谤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相知，则为毁谤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若有毁谤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则为毁谤佛宝、法宝、比丘僧宝。若有毁谤佛法僧宝，则当毁谤世间正见。若当谤毁世间正见，则当谤毁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当谤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当谤毁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是乃至亦当谤毁如来实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当谤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必有谤毁一切相智，即便摄受无量无数无边罪业。有彼摄受无量无数无边罪业，即便摄受一切地狱旁生鬼界及人趣中无量无数无边大苦。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彼诸愚夫己因缘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善现，由四因缘，彼诸愚夫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等为四？一者，为诸邪魔所煽惑故。 彼诸迂夫，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二者，与甚深法不信解故，彼诸迂夫，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者，不勤精进，但着五蕴诸恶之事所摄受故，彼诸迂夫，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四者，多怀嗔恚，乐行恶法，习自高举，轻蔑他过，彼诸迂夫，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彼诸迂夫，由具如是四因缘故，谤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当来受无量苦。即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世间迂夫不勤精进，为恶之事之所摄受，未种善根，居诸恶行，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世间迂夫不勤精进，为恶之事之所摄受，未种善根，具诸恶行，与我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云何甚深，难信难解？佛言：善现，色无福无解，何以故？以色无所有性，为色自性故。受想行识无福无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自性故。善现，眼处乃至意处无福无解，何以故？以眼处乃至意处无所有性，为眼处乃至意处自性故。色处乃至法处无福无解，何以故？以色处乃至法处无所有性，为色处乃至法处自性故。善现，眼界乃至意界无福无解，何以故？以眼界乃至意界无所有性，为眼界乃至意界自性故。色界乃至法界无福无解，何以故？以色界乃至法界无所有性，为色界乃至法界自性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福无解，何以故？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所有性，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故。眼处乃至意处无福无解，何以故？于眼处乃至意处无所有性，为眼处乃至意处自性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复无解，何以故？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性，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故。善现，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福无解，何以故？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性，为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故。善现，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福无解，何以故？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有性，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故。善现，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福无解，何以故？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有性， 为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故。善现，如是乃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性，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故。善现，一切智无复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智无所有性，为一切智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复无解。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故。复次善现，色前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色前际无所有性，为色前际自性故。受想行识前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前际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前际自性故。如是乃至一切智前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智前际无所有性，为一切智前际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前际自性故。善现，色后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色后际无所有性，为色后际自性故。受想行识后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后际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后际自性故。如是乃至一切智后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智后际无所有性，为一切智后际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后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后际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故。善现，色中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色中际无所有性，为色中际自性故。受想行识中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中际无所有性，为受想行识中际自性故。如是乃至一切智中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一切智中际无所有性，为一切智中际自性故。道相智，一切相智中际无复无解。何以故？以道相智，一切相智中际无所有性，为道相智，一切相智中际自性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不勤精进，未种善根，具不善根，恶有所摄，懈怠增上，随魔力行，精进微劣，失念恶慧，不得揭罗。与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勤精进，未种善根，具不善根，恶有所摄，懈怠增上，随魔力行，精进微劣，失念恶慧，不得切罗。与我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随者何？善现，色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色清净，是色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是受想行识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 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此善现，色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色清净，是色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受想行识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是受想行识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一切智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智清净，是一切智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此善现，色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色清净，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一切智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一切智清净，是一切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现，不二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不二清净，是不二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不二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不二清净，是不二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不二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不二清净，是不二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不二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不二清净，是不二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现，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 无二无别，无坏无断。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是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心，贪嗔痴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贪嗔痴清净。是贪嗔痴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贪嗔痴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贪嗔痴清净。是贪嗔痴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贪嗔痴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贪嗔痴清净。是贪嗔痴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贪嗔痴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贪嗔痴清净。是贪嗔痴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心，色清净故，受清净；受清净故，色清净。是色清净与受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受清净故，想清净；想清净故，行清净；行清净故，识清净；识清净故，眼处乃至意处清净；意处清净故，色处乃至法处清净；法处清净故，眼界乃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故，色界乃至法界清净；法界清净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清净；意识界清净故，眼处乃至意处清净；意处清净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无明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性自性空清净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八圣道之清净故，辗转乃至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道相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是道相智清净与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心，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善信， 内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内空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内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无性自性空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善现思念住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思念住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思念住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思念住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八圣道之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善现如是乃至如来实力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如来实力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如来实力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如来实力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善现一切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一切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道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道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次善现一切智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若色清净， 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若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如是乃至一切智智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清净故，道相智清净，道相智清净故，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若道相智清净，若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其中一一所有文句，皆应类前次第广说。复此善现，有为清净故，无为清净；无为清净故，有为清净。若有为清净，若无为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复此善现，过去清净故，未来清净；未来清净故，过去清净。若过去清净，若未来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过去清净故，现在清净；现在清净故，过去清净。若过去清净，若现在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未来清净故，现在清净；现在清净故，未来清净。若未来清净，若现在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过去清净故，未来现在清净；未来现在清净故，过去清净。若过去清净，若未来现在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未来清净故，过去现在清净；过去现在清净故，未来清净。若未来清净，若过去现在清净，无二无别，无坏无断。现在清净故，过去未来清净；过去未来清净故，现在清净。若现在清净，若过去未来清净，无二无别，无断无坏。卷第435。